要是有一天有很多人想要杀我，那些人又是你打不过的，怎么办？ 那就请他们先踏过我的尸体。 我要你活着， 不善的疯狂，听见吗？我。